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曼宁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请来了一位跟我们畅聊青春往事的这个嘉宾啊，他叫什么呢？叫做刘纯言，我们请纯言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纯言，大家可以叫我 Kiko， 是一个很青春的名字啊，听起来很适合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啊，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你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同时呢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纯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因为纯言在5个国家都读过书，是5个国家哦，你没有听错。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他的留学生活。下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 辛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最智慧的笑容，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刘纯言。首先，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啊，是纯言为什么会在5个国家读过书呢？就是从本科开始读吧。怎么会有这么多地方呢？ 是这样的，我首先是在美国呢读的预科，然后呢当时是青春年少，就又回来高考，高考完以后呢当然是在中国先读了一年大学，读完大学以后呢，我想我去过美国了，然后我就开始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读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呢，我又去交换到了英国的阿斯顿大学，然后在英国交换完以后呢，回到加拿大布拉克毕业。在此之后呢，我会进行了工作，我在国内工作了半年，国外工作了半年，后来觉得自己还要再进行更多的进修，所以我又回到加拿大接着读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我去了德国进行交换，所以说中英美加拿大德5个国家5个大学。 哇， 好丰富的经历啊，怎么这个听完了你的经历以后，我怎么觉得我没读过书呢？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特别好奇的点是你都在美国读预科了，为什么要回来参加高考？ 因为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大家会对有些误解，当时会觉得说哇，这学生不想高考，所以他出国了， 逃避现实，不想高考。 对对，所以说呢，当时青春年少无知啊，当时就说好，我要回来高考给你看。正好我在美国呢，用6周的时间读完了18周的课程，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可以毕业了，说 OK， 那我就回来高考来证明自己。 哦，就是你迅速的修完了那个学分是吗？然后你就要回来证明自己。那我想问一下，你父母同意吗？你这样做， 当时父母会觉得说，回来高考的话，毕竟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因为还是有个美国可以在那边。如果即使高考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的话，还是可以回美国接着去读书。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修了一个学分了，在大学里面。 嗯、 其实美国那边跟国内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修学分的时候，你可以中间进行休学，然后去干你想干的事情。因为那边的教育机构跟中国其实有点不一样，他们会鼓励说大学生会去尝试不同方面做不同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你在本科的时候先是回国读了，然后你又出去了。 对， 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好像大家经历过高考了以后，在国内读书都会有一点点是 relax 的那种感觉，说啊，嗯，好，终于进入了大学，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很多人都知道国内的其实很多大学生一样都会打游戏啊，然后干一些很多事情啊什么的、嗯、我会觉得国外读书呢可能当时会觉得更充实一点，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又回到加拿大进行读书。当时选择加拿大的原因呢，是因为觉得一自己去过美国了，二加拿大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当时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开始发生了一点事情、 嗯、 是当时我到那边的时候也是想跟所有想出去留学的朋友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刚到那个城市、 嗯、 然后那边的学生会主席就过来跟我说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边发生了几起奸杀案，然后就是、 哦、 尤其一个中国姑娘在外面的时候 很不安全， 晚上走的时候很不安全、 嗯、 而且美国是这样的，美国允许私人持有枪支，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是有个了解的。 对最近很火啊，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控枪啊最近又被炒得很热。那你是怎么样来保护自己？需要给我们的这个准备要出去的留学生啊提一点这个建议哈、啊。 第一个呢， 早点回家。 对对，早点回家， 不要出去浪。 对的对的，第一个呢是晚上不要太晚在外面走。第二个呢，你要知道有些区域是不许去的，因为好像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会主席跟我讲过，好像是在美国有，如果你进入了别人的私家庄园，他们开枪射击你是合法的，因为人家觉得你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然后呢，还有话就是属于说最好跟大家结伴出行，就有的时候呢、 嗯、 有2到3个人一起去走，这么着会比较安全一点。 嗯，那平常呢？平常比如说要出去玩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 嗯、我出去玩的时候我会经常选择一个人出去玩了。其实我一个人去过百慕大，我一个人去过摩洛哥，一个人去过突尼斯。当时出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选择一些，一是提前做好准备，二是要提前选择一些你比较去了解的国家。哦对、 嗯、 我还去过墨西哥，其实这些国家可能有的时候 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适合一个人去。 还好 我们不是对这些国家有一些误解哈、啊、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存在，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因素啊。啊，好，我们回到这个留学的话题上，怎么就说着说就出去浪了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那个重岩是什么专业的呢？ 我是 operation management， 翻译成中文呢，本科是运营管理，研究生呢读的是 MBA， 然后比较 concentration in finance， 在金融专业会多一点。 嗯，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还是金融，就是金融的话，的确中国学生比较多。我后来觉得，尤其读 MBA 的时候呢，我们班大概1/3的学生都会是中国学生 啊。 对，因为老外就是外国人呢，他们可能比较读理科的多一点，然后他们就中国人读 MBA 的年龄比较偏小。其实当到外国人他们去选择 MBA 的时候呢，他们一般是有一些工作经验了，就不再像我们纯粹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嗯、 像他们可能就经常已经工作深造5年10年之后。我记得当时我去英国我去德国交换的时候 Master 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一个组的人他是美国的一个大兵，他从大兵退伍以后、 嗯、 他又工作了8年，然后才去读的 MBA。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去读 MBA 呢？他跟我说他觉得这时候人生要有一个第二次那么着一个上升阶段， 一个转折， 对，一个转折，所以他才会去选。而不是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学生包括我在内可能都是毕业了没有1到2年就会就是去读一个 MBA， 因为毕竟都想拿一个硕士学位嘛、 嗯、 现在 对。 然后呢，但是我会觉得还是 就是像在美国啊加拿大这边，他们当地的人会对工作、他们一般会进行一个先进行一个工作，然后再会接受， 先积累一下这个工作的经验，然后再去读这样的一个攻读这样的一个学位，是吗？ 对的、像他们就是完全可能跟专业不一样。像我有一个室友，他是利比亚人，然后呢他是在读 Earth Science， 但他们呢就是会想说读就会一起读下来。对于我觉得对于理科生来讲呢，还是属于说读就要一起读完，像尤其你想读博士去进行科研的话，还是一口气读下来比较好。但是要读这种像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这样 MBA 这样的课程呢，还是一定要有一些工作经验比较好的。 嗯，那你觉得在读书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很大的压力呢？因为之前我们另外一个嘉宾啊，他说他那个时候在荷兰读书的时候，他学的是也是商科，但是他每天大概睡觉是5个小时，就是常年只睡觉5个小时。你也是这样的吗？ 我差不多吧，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我觉得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相比而言，我会觉得德国还是比较难一点，因为德国是真的比较严谨。如果你在德国不好好读书的话，真的会可能会把你 fail 掉，就是你可能你是不会过的这门课。然后呢，我是一个就每个人学习状态不一样。我比较喜欢上课，就是我喜欢上课听老师讲，而不是在家自习。所以说我的上课状态非常好。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我是基本上我用2年半读完了4年的。大学 2年半读完了4年，那你就是比别人多修了很多学分是吗？在这个1年2年当中。 对，因为大家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学校呢，我们是 Brock， 我们是商科比较著名的一个学校。然后呢，我们这块它是属于说你可以选修，就是每个学期你最少修3门，最多修5门，如果你成绩特别好可以修6门，这是属于说对学生的一个。所以说呢，我在没有被 fail， 就是我的课程全部过的情况下，我以最快的速度2年半然后读完了4年的大学，然后成绩还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么着读的还比较快一点。 我特别好奇哈，就是说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难道不都想着这个，我最少修3门，那我就修3门，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出去玩，难道不是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真的还好了，我觉得修5门课也不会太难，就是 也还是可以出去玩的。 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会经常跟闺蜜两个人就是走，哎，我们想去哪个国家，就想去哪里，就背上包直接去。我在大学的时候去了多米尼加，去了古巴，然后当时还去了美国的很多大的城市，然后还去了欧洲的一些城市，就经常是因为国外的假期其实很多，就是在美国读书跟加拿大读书的时候都有个春假，他们现在可能会是一个假期，就是高中生那边一个假期。他们非常鼓励学生多去走走，多去看看，他们会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国外读书还是好的。但其实到期末考试之前，我也会在图书馆 突击。 对对对，还是会突击的嘛，跟大家学生都是一样的，临时抱佛脚一点点。但是我会在图书馆待一晚上，就有时候直接待到图书馆关门，然后很晚的回去。其实我会觉得国外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当我们去写 paper的时候，去写论文的时候，是要经常去做很多 research 的那种东西。 当然了，如果自己能够劳逸结合，把这个时间调整好，我觉得像你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还是不错的，就一直很充实，然后又去了很多地方。那不如给我们讲一下你在本科的时候去的那些地方有哪些好玩的有趣的事儿呢？ 是这样的，我会觉得第一个我会想推荐给大家是百慕大。不，没有打，因为大家可能听过百慕大三角洲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 对呀、 但的确是我们飞过去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半个小时，落不下去。 那个你不害怕吗？ 还好，真的是还好了，因为可能我胆子比较大吧，因为我还自己一个人去的墨西哥，所以说真的是还好。到那边以后呢，其实那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大家都听过粉色沙滩，可能巴拿马的粉色沙滩比较有名，但其实百慕大也是有粉色沙滩的。而且百慕大相比而言呢，就是签证比较容易。如果说有英国、美国、欧盟跟加拿大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你去百慕大都免签的。然后呢，百慕大那边呢，他们以英语为主，主要就是你去每个地方，每个人都会讲英语。那是很小的一个岛，然后里面只有两个大的城市。其实我在那边印象特别深，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就不太会知道说，哎，我错过了这个公交车，我下面该怎么办？我会在路上拦车，然后拦到了一个老外，就是当地的一个 女士，然后女士会开车带我们去这边转。然后还有一次，第二次是拦到了一个男士，就当地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 热情啊。 对的，这是第一个国家我会比较推荐。第二个国家我会比较推荐是古巴，因为像现在呢，的的确确是速度与激情是上映了，然后现在很多人也会去古巴玩。古巴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不同的景象，我会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玩的。所以说真的是劳逸结合，有的时候圣诞节或者是一些别的大家假期的时候，春假我们都会经常进行出去玩， 然后那时候有好多朋友嘛，就会相约过去，真的是可以劳逸结合。 嗯，哇，听起来觉得这个大学生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后来是去英国交换了，是吗？ 对的，我去英国伯明翰那个城市交换了半年，我在那边是阿斯顿商学院，在那块读的书。 嗯， 然后其实我相比而言呢，我会觉得英国的跟英国更像国内一点读书的感觉。如果大家以后想升硕士的话，英国会是，最起码本科的话，基本上会考试为主，然后很有的会写 paper， 然后呢，英国会相比轻松一点，我觉得比加拿大跟美国而言，他们呢可能更鼓励。很多我在英国的朋友跟我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欧洲玩， 就是有很多空余的时间。 对， 可以出去逛一下，反正都离得很近，是吗？ 对的对的，还是英国那边比较，毕竟在欧洲嘛，国家多一点，然后他们的历史呢，他们的就是文化会更长久一点，毕竟美国跟加拿大其实他们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历史的一个底蕴的在。 嗯，所以在英国的时候肯定是好好玩了，是吧？ 英国的时候还是玩的比较多的，然后英国那边的的确确我们也去了一些庄园啊什么的，也在那边其实交换的过去，交换生的时候还是会轻松一点，相比跟正常的就是正常的学校来讲的话，正常的学习来讲，因为的确确大家知道你是交换生，但交换生很容易就是去交朋友，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当时去交换的还有澳大利亚的学生啊，美国的、中国的，是哪块学生都有。其实我在这边想跟所有的就是大学生同学们讲一句，如果有交换的机会的话，最好是出去走走转转，的确确能开拓不少眼界，然后呢是因为这种地方呢更有点像游学，它不像旅游，不像你背着包过去在那里面待一到两周的时间，你是在那个城市住下，你要在那个城市去怎么说，你要去那个城市，你要去找住宿的地方，你要去每天吃饭，你要去跟老师跟同学去打交道。其实说起英国读书的情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嗯， 好像就是跟大家提个醒嘛，我当时因为是在加拿大，然后我去英国读书，我就在那边找宿舍，因为他不是英国也是两个学期开学，一个九月一个一月，你如果当时好像我当时是一月份入学的，所以学生是没有给提供学校宿舍，那我们就在网上找，找到以后呢，然后一个中国的男生跟我说，啊，我的宿舍是在转，你可以过来住，我就很单纯的相信了这件事情。然后呢， 实际不是这样的吗？ 实际呢，听我讲完。然后呢，当我过去了之后，我把租金什么的交好了，然后到那边以后，宿管，其实我到那儿住了一天了，然后宿管告诉我说，哦，对不起，你的宿舍只能给男生住，就是这个男生转给我的宿舍是不应该让女生住在这里的，是只有男生住的。然后我就被宿管轰了出来。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一个姑娘提着两个大的行李箱，非常非常大的行李箱，还有一些书啊什么的，就很就是拉着在学校走的时候那个，然后呢非常非常幸运，我在那边呢遇到了一个姑娘，也是中国学生，她跟我说，好，你可以住在我的宿舍里面，然后她就把她的宿舍转给了我。 啊， 但如果没有那个姑娘来帮忙的话，我还想跟所有出去的学生说一句，就大家一定提前把宿舍查好，因为在老外的宿舍里面呢也有男生女生宿舍之分，也有是混合宿舍，所以说一定一定要去读清楚一些东西，去问清楚了在你们就是行政之前。 哎，这是重言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那么在节目进行了快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他说到了啊，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可以出去玩一下，去哪玩呢？就是去欧洲玩。不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呢，就是布拉格广场，感受一下欧洲那边的风情啊。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布拉格广场很美。 世纪的忧伤，静静欣赏，你的浪漫，是否都就都一样？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欢迎大家。您好，我是青年曼宁啊，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看好玩的文章推送给你。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收看方式呢，就可以大家打开这个花椒直播的活力九八二房间的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纯言，纯言啊是一个留学达人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他在本科时候读过的美国的还有加拿大的学校。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他在硕士期间又读了什么样的学校，又有了哪些的经历呢？来，我们请纯言来讲一下。 我硕士呢又是回到了加拿大来读，读的时候呢我想说还是要去体验一下欧洲的教学，因为的的确确知道德国的是一个在这个教学方面非常非常发达的一国家，所以我硕士期间呢选择了加拿大跟德国两个学校， 加拿大和德国这两个学校。那在加拿大应该是两年学制的是吗？ 一年半，因为我是在那边读的本科，所以我们会读得快一点，就比较有一些学分的减免，是这样的。 那在德国待了， 我在德国待了两个月多的时间，他们那边也算一个学期，因为可能是这边跟加拿大那边的学期有点不一样，甚至包括欧洲嘛，因为大家都是不一样的学期。 需要学德语吗？ 不需要，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呢叫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是欧洲的一个学校。然后呢，他这边是我们有去全球各地过去交换的学生，好像国内是去的中财还是清华北大的。我忘记了，然后呢，美国那边呢是有很多长春藤的学校过去，是基本上都是前面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人呢都是有非常非常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后去的，所以德国那个学校呢，而且德国人大家都会讲英语的，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想自己去背包游德国，会讲英语就够了，不用担心。 那其实我想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你在德国和在加拿大读书有什么很明显的不一样的感受吗？ 德国人还是比较严谨一点，因为加拿大呢，可能它是 bilingual 双语国家，但其实大家会讲的都是只有英语，就是除了在魁北克那个地方它是法语区以外，别的国家都是讲英语的。但是在德国呢，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三种语言或者往上的语言，因为呢他们是一个毕竟在欧洲嘛，身处欧洲中心地带，而且德国人呢会是一个比较守时的一个人，德国人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严谨，这个是让我们，而且我们在德国的时候会比较更实际一点，因为我们在德国会去参观了当地很多的造酒企业制造商，就是他们的课程给我感觉是更贴近企业文化，更贴近一个应用比较多一点。加拿大呢还是更多的是这种上课教学 理论 多一点， 理论偏重一点。那在德国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德国毕业很难了。 对的，德国的的确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开心了，我是交换生，所以会很简单一点。我前面一期的交换生据说是因为出去玩出去的太多了，然后 太多了， 就是因为你在德国会是中心地带吗？ 上课一天然后出去玩六天，一个礼拜是这样吗？ 还好还好，其实因为你在别的国家，什么可能法国意大利，你可以出去玩的比较时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但其实德国呢会对一个上课的质量要求的非常高。我在那边呢，大家会去探讨东欧，因为其实现在东欧啊中欧啊都是一些比较新兴的话题，像我们刚才放的那个布拉格广场是的，捷克也很美，大家有的确确想出去玩，像我们出去玩去捷克都是基本上在那都不敢住，有的时候早上坐飞机去晚上回来，不敢耽误课呀。 啊，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捷克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因为捷克应该是布拉格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把整个城市都列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应该这样。世界遗产名录应该是它整个城市都是，它不会像比如说长城、故宫，它不是这样，它是整个城市都是，所以还是应该很有意义的，出去玩一下，出去看看还是不错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什么样很有趣的经历吗？很难忘的经历？ 在留学在外的这么多年里， 有几个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呢，我过去我住的是 homestay， 就是当地人家。当时呢是有选择可以住宿舍，可以住当地的人家。我选择住的当地的人家呢，是因为我会觉得我的英语口语不够好，一是可以比较好的融入到当地的文化，第二个呢是可以练习一下口语。然后呢，我那天考试，因为到那边呢你会先进行一个考试，因为当时的英语出去的时候年龄小嘛，的确英语也没有那么好。我当时考试进了一个最高级，就是五级。进完以后呢，我就非常开心的说，跟老外们讲，我要给你们做腰果炒虾仁儿，黄瓜炒虾仁儿， 黄瓜虾仁儿， 炒黄瓜虾仁儿。我说走，我带你，就我们老外呢，就是我的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带我去了超市。去了超市之后呢，我想买黄瓜，然后呢，我就在想黄瓜怎么说。想了半天不会，那好，那就去找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长什么样。买完以后，买了黄瓜，然后就出来结账。结完账以后呢，我突然间忘记了，说哎，我拿没拿黄瓜？我就跟着老爷爷老奶奶讲，然后出门之前，我记着我的新东方老师跟我说过，黄瓜跟妃子这个词很像。我拼命在想该怎么说黄瓜这个词，然后我就冲着老外说：“你拿了我们的哭哭哭哭 mambo 了吗？”老外就愣了。然后我那老爷爷跟我说什么是 Cuckoo Mambo， 我说就是那个绿色的长长的那个。老爷爷说底中名 Cucumber。 然后呢自此以后只有成为一个，就对老外他们会觉得说，可能跟我们听老外讲英语的讲中文的感觉一样，他们会觉得非常好笑。虽然这老爷爷后来得了帕金森嘛，但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去跟别人讲这个 Cuckoo Mambo 跟 Cucumber 的故事的时候，每次还是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笑谈的。 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趣但是又很感人的故事啊，你们之间应该感情比较深哈。那我们在一段这个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会听听刘纯言讲讲他的故事。那么其实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哈。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回来，这里是982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今天呢，请来的嘉宾是留学过多个国家的纯言，欢迎纯言。 大家好。 其实呢，刚才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纯言留学过这么多国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要给我们准备要留学或者正在外面读书的小伙伴呢？ 嗯，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先讲清楚你们的留学目的是什么，就完完。 留学目的是什么？ 对的，一个有些同学呢，只是纯粹去学些东西，然后想回国；第二个呢，的确确是想移民，在那边留下来；第三个呢，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一个进修。 嗯，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明白自己的留学目的。然后呢，下面是区域的选择。现在无非几个热门留学地区，第一个是澳洲，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第二个是美洲，就是美国、加拿大；第三个是欧洲，是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小语种国家，像不是小语种，就是少一点，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像法国、意大利、德国这些国家。先是属于说搞清楚自己的强项是什么，你们想去哪里。然后的确确呢，现在来说其实像美国、英国是非常非常难留下来的，他们是属于说毕业之后拿工签是比较困难的，但像加拿大呀、新西兰、澳大利亚相比而言是比较好在那里边取得工签跟工作经验的。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也想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想去留学，可以去问一些有经验的留学中介，但的的确确也要自己去做好一些准备。像我呢，我是在国内读了一年大学，但按照之前我的留学中介跟我讲的是属于说啊，你的大学不被承认的，你的大学的学分是不可以转过去的。我当时在那边进大学之前，我说那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就是It was a trend， 所以说呢，我自己准备了一些课程描述，我把那些课程描述去提交给了我们那边的管理的老师。管理老师呢非常清楚的看到了我准备的课程描述，然后呢，他成功的帮我转了四个学分过去。其实那边大学一年级一共就五个学分， 也就是说你自己就是没有通过中介，然后自己把学分转了。 对，中介跟我讲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你们在留学的时候，一些中介很多的确确现在很多中介的学生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们的经验不是面面俱到的。而且在国外这些国家，当你认认真真的去跟他们讲说你经历过什么，你学过哪些课的时候，他们这些就是外国人是会听的，也会作为参考的。其实这种时候呢，你想四个学分就等于一年的学制，这样的我觉得是属于说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也可以增强一些自己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让中介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当他完全告诉你不可以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说自己去尝试一下，没有什么不可能。 多试一下，我觉得总不会有坏处吧。 对对对，因为 不见得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总是不会有坏处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尝试。 真的是这样，甚至包括我当时申请学校的时候，中介跟我讲说我能申请哪些，不能申请哪些。但是其实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会想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国内很多中介其实跟国外的学校是有一些合作关系的，但的确确呢，所以他会比较推这些学校。但大家最好呢在申请之前做一个相当的了解。打个比方，如果说你身体不太好，你像在美国加拿大，我待的那个城市多伦多嘛，它是一个冬天雪非常大的地方，基本上雪有半米多好高，我冬天经常是开了门就是雪积在这种门的 打不开门 就完真的是打不开门出不去的那种感觉，基本上有一米厚的雪吧，不太夸张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说如果大家不太喜欢这么大雪这么冬天呢，我建议大家就申美国加州的学校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学校，如果对气候条要求比较高一点。但如果是属于说你想去多去体验一下，那你就可以去申英国的学校、欧洲的学校。这么着的话你会就体验不同的国家嘛， 不同的文化。 对的，所以其实还是搞清楚弄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留学之前。但的确确留学中间也会改变，因为很多人我听说的他来的目的跟他最后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的确确是会发生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年龄呢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年龄，而且我的一个小建议是属于说，如果大家其实觉得自己的自控能力比较差的话，其实还是出去读研究生比较好， 就是长大点再读。 就像我们那边我开始读本科的时候我待的是个小城市，我们当时读小城市的时候一个城市没有 KTV， 就是我们需要开车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到另一个城市去 KTV 去唱歌。然后我们那城市只有一个电影院，放的所就是老外放的所有电影是没有字幕的，不像这边是有字幕的，你这全靠听，就完完全全 那你是去练听力的吧？ 我一般看动画片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还是有一些基础比较好，因为 我所经历，我的一些朋友们的确确在那边待了一年两年。我们大家开玩笑嘛，嗯，英语没学会，学会了广东话，就是 一直都跟中国人在一起玩。 对，我还是希望说，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中国圈子能走出去一点。的确确，中国圈子呢是属于说大家比较有更多的相认同的文化和背景，但其实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你肯定是想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世界。 嗯， 像我的室友呢，有俄罗斯、迪拜、利比亚、叙利亚。印度还有巴基斯坦，就是我的这些室友们。对的， 这好丰富啊，怎么感觉像这个世界团结什么就这样的一个组织一样，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我觉得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啊。 就是他们当然选室友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先注意一点，因为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不知道国内同学知道不知道，因为当时在加拿大发生了一件比较震惊的事情，就是一个学生在跟家人聊视频的时候，他的当地白人前男友过来找他，然后呢就发生了好像是奸杀、 悲剧，一个悲剧是吧？ 对的、然后所以我也想说，大家选室友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因为他们在外面都知道，我们中国学生很多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其实、所以说尤其女生也要，还是那句话，要保护好自己嘛。我们留学之前、不能既学了知识吧，也得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没错，这个呢我觉得女生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毕竟我们是吧，长得没有那么人高马大，看起来很难这个被欺负到了这样的，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因素，一定要考虑到啊，让这个远在国内的爸爸妈妈首先让他们放心啊，每天报个平安之类的。好，我们时间来到了12:38，听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今天的话题。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辛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最智慧的笑容。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为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啊，就是纯妍她的留学生活。那么时间来到了12:43，在这里呢，想问一下纯妍哈，替广大这个网友和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就是留学了这么多国家，在外读书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收获，第一个是做饭能力。 我以为你会要跟我说什么知识上面的这个积累啊，什么之类，做饭能力啊，确实也很重要了啊。 这个是因为同学们都是这种感觉，是出去之前什么都不会，出来之后，回来之后我是个 没什么我不会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什么，我甚至做可乐鸡翅、大盘鸡，就你这么的点菜吧，哪天来我家吃饭，随便点。 这么厉害吗？是因为在外面的东西不好吃呢，还是因为太贵了，还是因为什么呀？还是因为想家，还是这样的原因？ 都会有。第一个呢，我读书的城市呢，我选择了一个小城市，因为当时会想说大城市每天会想着出去玩啊，去购物啊之类的，所以选择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小城市。那里面呢，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呢，只有2家中餐馆，可能更适合的是当地老外的一些口味。我也不，而且 改良过的， 对，改良过的什么什么橙皮鸡啊、左宗棠鸡啊，就是一些可能大家都很少听说过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说呢，大家而且尤其当中国人，我们聚会的时候，每年过春节呀、就是想家的一些节日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都是需要大展身手一番嘛，所以这个你学我学，大家学你抄我抄，大家抄。哎，对，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我在国外第一次知道了韭菜炒鸡蛋跟鸡蛋炒韭菜是两个菜哦。 啊，这是两个菜吗？ 对啊，这是留学生自创的韭菜炒鸡蛋。 啊，这个怎么说呢？ 韭菜炒鸡蛋呢，是把鸡蛋跟韭菜混一起炒，就鸡蛋炒韭菜呢，是先炒鸡蛋后炒韭菜，分开炒，就叫鸡蛋炒韭菜和韭菜炒鸡蛋。 混一起炒跟分开炒口味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你吃过就知道，哪天来我家吃，我可以做给你吃的。 原来是这样哈、 其实有很多，的确确呢，这样我们也有很多黑暗料理。就像我经常喜欢做的一道菜叫可乐鸡翅。我当时在就是当地人家的时候，我给他们去做可乐鸡翅 ，Coke with chicken wings。所有老外都傻了，什么可乐能跟鸡翅一起做？ 能吃吗？ 能吃，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呢，很多人还是会吃这个菜的，还是比较有名的。但是对于老外来讲，好像是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大家出门之前先学一两道妈妈做的菜，这是生活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个驾驶能力。 驾驶能力， 对，我是有驾照的，2008年拿的驾照，但是不会开车，就属于有本一族。但出国之后呢，的的确确很多的小城市，它其实公交没有像咱们北京啊、上海这么发达的公交系统。经常呢，我们周日出发呢是只有一个小时，只有一班车。你错了这班车，你还要等一个小时才有下面一班车。 那确实这个时间有点浪费啊。 对啊，所以说这个，而且他们像我在那个城市呢，下午6点就没有车了，周日下午6点之后就已经没有公交车了。这个时候呢，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会有车。我觉得第二点是驾驶能力。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对自己的自控能力，因为你在那边，像我是一个人在那边，会有一些就是来照顾自己啊，去把时间比较合理的安排。其实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学期修了八门课，就我们学校最多修5门，然后我又去修了一个插花，然后呢我又去修了一个社会活动，就是帮当地的企业报税，我还去修了一个首饰设计，我记得是8门课，一共修下来就是 啊，我觉得你精力很充沛才会这样啊。 对，大家其实都这么说嘛，因为可能跟我的性格比较相关吧，我喜欢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就是属于说让自己更多的体验吧，就是了解不同的方面，是对自己的进行，所以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尤其一人在外的时候。 我觉得只要是兴趣点在那里，其实也不觉得累。 对，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像学当地去学插花的时候，我个人自己是比较喜欢花的。嗯、然后呢，老就是当地国外呢，插花呢跟中国人还是有不一样的。 嗯， 甚至包括他们葬礼上的花，就会插得很漂亮，很漂亮。我当时把葬礼上的花，当时学完那节给我拍下来给同学们，我说你们信吗？这葬礼的花，就打比方，就一个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他们可以把花插成高尔夫的杆子。 哇， 对，就不像我们这边，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文化， 这高难度啊，我觉得 他们其实还好，就是我们当时学茶花嘛，然后大家会去教你一点点，到甚至包括我们当时做干花的时候， 嗯， 当地的一些四五十岁的就是女士们吧，她们做的那些花都非常的漂亮，我觉得都可以作为工艺品来这边。 哇，那你现在的插花技艺怎么样？ 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回国以后呢，我主要是在金融企业工作， 嗯， 我在国投安信期货，大家如果是对期货呀、期权呀、深圳证券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来咨询我，就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太多时间了，国内的确是竞争压力比较大一点，然后工作呢会比较忙一点，所以说这个有点 没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了。 对的，是这样的，还的确确老外那边呢，他们的空余时间会，就大家下班以后呢，就是朝九晚五，晚上五点以后下班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 嗯， 不像我们这边会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对啊。就是对大家出去留学一定要听过那句话，好山好水好 寂寞。在我们这个板块青春联盟这个板块呢，其实有很多的嘉宾都跟我说过这句话，尤其是一位在德国留学的朋友，他说嗯，不是他想的那样，就是他当初出去玩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觉得哇多好，我一定要出来读书，然后出去以后发现啊，没有人跟我玩，怎么办？好难过。确实是有这样的。那怎么会调节？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呢？ 就第一个呢，是尽量去结交当地的朋友。 嗯。 第二个呢，是了解当地的文化差异。就像刚刚说的，好山好水好寂寞嘛。然后他们很多很多的意识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印象有一次特别深，我发烧39.4度的时候， 嗯， 我去跟我的 homestay 的老爷老奶奶说，我说我发烧了，你可以带我去诊所吗？然后他们很就是拿了一个那种测温度计给我测了一下，说39.多度，说啊没有关系。你发烧没有上40度，所以没有问题。在他们眼里看，40度以下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低烧，嗯， 对。然后就像大家抨击了很多当地，对你们如果小伙伴们想出国的话，一定要准备好一些常备药品。像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发烧到了41度，据说去看医生的时候只给了两颗药，当时让他吃下，就没有给别的更多的药。 那这个能维持多久呢？比如说他给的是退烧药对吗？ 他给的好像是当时是抗禽流感，我要没记错的话，好像是给了两粒达菲还是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给了这两粒药，那吃完以后再回来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国外的医疗体系还是没有国内的更完善一点， 这么方便哈。 对的，我送过一个朋友去急诊，他当时受伤了，我想当时在急诊等了4个小时。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拿刀划伤手了，血都流干净了，流 然后还没有等到。 对对对，这是真的。 嗯，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医疗体系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啊，叫做《旅行的意义》。听完这首歌呢，我们继续来听陈妍讲她的故事。 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 不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大家好，我是曼宁。哎，纯言呢，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大概三四分钟的时间，最后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说什么样的嘱托吗？或者有什么样的话要对大家说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从国外毕业回来以后呢，一定要适应一下身份的改变。 嗯， 因为呢，我当时回来以后开始挤北京地铁的时候，早八点高峰 被吓到， 就真的是我会跟朋友抱怨说啊，好挤好累。其实呢，这是属于说一定要是去适应，让自己尽快去调整去适应这方面。而且呢，就是可能我在国外学的是商科，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学的东西都是纯英文的东西。 嗯， 像我回国做期货、做期权。像什么 futures options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中英文的理解的差异，甚至包括当时的税法呀，当时一些法律的一些差异。我觉得是大家如果从国外回来以后，一定要很好的去适应一下这些节奏跟生活。然后还有一点呢，是想说基本上我身边的朋友呢还是在国外待的比较多一点，回国呢还是会觉得说稍微孤独了一点点。然后这时候呢会因为在国外的确确是那种 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 对，我待了9年的时间在国外，我想说我的青春好像都让就是都交给那里了。就其实回来的时候，对了，在此借这个节目祝愿一下我的好朋友刘恋，他好像这个月过生日，我想祝他生日快乐。因为的确确回来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朋友，也一直特别谢谢他一直陪着我，就是来教我国内的一些事情啊，一些为人处事啊。而且国内跟国外的为人处事是不一样的，大家国外呢可能会更给彼此一点空间，尤其是在跟当地老外交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话呀，很多隐私是不要涉及到的。其实国内呢，我会就是觉得说比较舒服一点嘛，因为我们的文化呀，我们的背景更相同一点，这个是比较差别比较大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毕业以后吧，是在国外毕业以后，一定要做好计划。如果你们想在那边读书，就想在留在那边工作的话，我建议你们读书的时候呢，就可以先去实习。像国外很多时候叫co-op， 就是你可以去那边当地的一些企业实习， 感受一下。 对，比较好的，更多的有一个国外的一些外国企业的一些文化、一些制度的一些体验。但是呢，回国呢是有国内的一些体验，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想，就是对你以后职业规划的时候，会有一个提前做准备，提前做打算。 嗯， 这是。然后还想说一点呢，是我想就是我们国外回来的同学呢会有一点点劣势，是你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朋友圈，因为大家这边都大学同学们是最好的友情、最好的关系、最好的青春。 嗯， 但是呢国外的同学很多呢就是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很少说像我会在北京呢，我就找有的朋友还是比较少一点的，更多的还是朋友都在各个地方的会多一点，还是要重新来融入这个环境，融入这个社会。对的， 其实你的朋友都四散在天涯，感觉全世界各地也有，这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啊。反正各有各的优点，对吧？各有各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还是不错的。节目最后呢，希望这个纯言啊带给大家的这些分享能够帮助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那么最后呢您将 即将收听到的是 X 档的守护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